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第二个小时，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于 Alisa Cara 带给我们的 How Far I'll Go， 选自于海洋奇缘这样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了。那么进入今天第二小时以后呢，也要跟各位听友们网友们去来分享一下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的一些个揭晓的之后的一些个听感哈，包括一些奖项，我们来回顾一下下。相信各位朋友们看过了我们的推送的歌单了以后呢，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些歌曲都是跟格莱美有关系的，而且在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当中的现场演唱的歌曲是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回味一下的。而开场歌曲 How Far I Go 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源自于今年的格莱美最佳新人奖的获奖得主 Alisa Cara 她带给我们的歌曲了。可以说呢，这个 Alisa Cara 本人也获得了一个大奖，而这样一首歌曲也获得了最佳影视歌曲奖。那同样呢，同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别的还有包括有人会说，哎，那这个 La La Land 爱乐之城有没有能够获得什么奖项呢？当然有了，来看一下哈，他们当时也获得了最佳改编影视歌曲合集和最佳影视配乐合集两项大奖，还是不错的，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掌声和鼓励送给他们啊！恭喜一下 Alisa Cara。 但是另外一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位这个算是今年的获奖专业户嘛哈，也是不得不提的这个年度制作、年度专辑，还有呢我看到了还有年度歌曲，对，这三个分量最最最重的奖都被这一位同学收获拿走回家了。而且呢凭借歌曲分别是 24 Karat Magic 和 That's What I Like。 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重温一下来自于 Bruno Mars 这样的一首歌曲 That's What I Like。看看他到底凭借这样一首歌怎么能够获得最佳专辑、最佳制作、最佳歌曲三个大奖的。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Gold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Fresh by the fire at night. Sound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I'm talking trips to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cita.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be. Sharpest breeze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Say it's us. Say it's us. And I'll agree,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Fresh by the fire at night. Sound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You say you want a good time. But here I am, baby. Here I am, baby. Talk to me, talk to me, say it. Yeah. Yeah. Yeah. What's on your mind?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您正在收听 Raisin Mi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之后的相关的一些奖项和代表性的歌曲，包括有下面的一首歌叫做 Red Bone， 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传统 R&B 歌手奖，而这样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的 Childish Gambino， 1983年出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那当然了，他也是曾是一位演员啊，这个可以是多面手。来听歌曲，不得不说才艺满满啊。 来自 Childish Gambino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Red Bone。 那这样一首歌曲的背后，我们能够听到一种音乐家们对于自己的音乐的特别的诠释方式，他的嗓子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啊。那继续来听听看另外一种不太一样的声音，这也是今年呢另外两项大奖的获得者，在格莱美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诠释的 Ed Sheeran。 Ed Sheeran 呢今年呢分别是获得了这个最佳流行歌手和最佳流行演唱专辑的两个奖项，那分别是凭借歌曲 Shape of You 和他的专辑加减乘除的四部曲中的第四张 Divide 除啊，能够获得这样的奖项的。但是呢在颁奖当天 Ed Sheeran 本人并没有来到现场啊，也是由嘉宾来去带领了一下这个相关的奖项。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比格莱美还更大一些呢，是不是啊？如果能够颁发给我的话，我说什么也得去一趟啊，是不是？就是这意思。好了，谢谢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来去关注第六世界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相关奖项和一些相关的歌曲，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来自 Ed Sheeran 带给我们的 Thinking Out Loud。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Baby, my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Thinking Out Loud。 来继续关注下面的一首获奖单曲，而下面的一首单曲呢，我们会换一种听感，来点小摇滚哈。那听听看来自 Foo Fighters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 Run， 而这样一首歌也是在今年的格莱美当中获得了最佳摇滚歌曲的奖项，而并不是其他的什么摇滚乐队， Foo Fighters Run 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

Tell me that you'll be the good one, good one.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 来自于 Lady Gaga 带给我们的 Million Reasons， 像这样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再次去感谢一下 Lady Gaga 本人。那其实这样的一位 Gaga 小姐，刚刚我们也在节目的中段时间听到过了半点资讯，里面也介绍到了她要退出乐坛的一个情况，真的挺令人惋惜的。我们也能够祝愿 Gaga 女士她的优秀唱功不被她的疾病所困扰，能够早日返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去就好了。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格莱美音乐奖的一个颁奖典礼当中的一些特别值得去回味的奖项和相关的歌曲，来听这样的一首歌 LCD Sound System 带给我们的 TonightEverybody sing the same song It goes TonightTonightTonightTonightTonight I never realizedThese artists thought so much about dying But truth be told, we all have the same end Could make you cry, cry, cry, cry, cry But I'm telling you, this is the best news You're getting all weak Oh sure, it's ruling the airwavesWhat remains of the airwaves And we're frankly thankful for the market psychology You're hipping us too But all the hits a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There's only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Man, life is finiteBut shit, it feels like forever It feels like forever Is everybody feeling the same stuff? We're all wild Except for youAnd you know who you are, this is a love song And you're getting older I promise you this, you're getting older And there's improvements in less, you're such a winner But the future's a nightmar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nothing anyone can do about thisA chance to get even, but oh, oh, you know very well the dialect of negation. Should enemies haunt you with spit and derision, but friends are the ones who can put you in exile. But that's not right.Raffling off limited edition shoes And what's it you do again? Well, I'm a reminder The hobbled veteran Of the disc shop inquisition Set to parry the cocksure men's stick filth With my own late era middle-aged rambling Every love and favors the same things It's all touch me Touch me, touch me, touch me, touch me We maybe realizeWhat it is we need before we die And luck is always better than skill at things We're flying blind Oh good gracious I sound like my mom But out of the little rooms and onto the streets You've lost your internet and we've lost our memoryPaper trail that led to our secrets But embarrassing pictures Have now all been deleted By versions of selves that we thought 这样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 LCD Sound System 带给我们的 Tonight， 获得了最佳舞曲制作，还有呢最佳舞曲录制的提名，以及呢最佳另类音乐专辑的提名。那像这样的一个奖项，两个提名啊，能够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认可度了。而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特别值得关注的一首音乐作品 Englishman is in New York， 就是来自于 Sting 他的作品现场演唱，极致精彩，我觉得应该不要错过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的视频回顾，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就会有视频回顾咯。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查询方式。 I like my toaster on one side, you can hear it in my accent when I t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I walk in Kane here at my side. I take it everywhere I walk.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Whoa, I'm living. I'm a legal alien. I'm an Englishman in New York. Whoa, I'm living. I'm a legal alien. I'm an Englishman.Someone said he's the hero of the day. Takes a man to suffer ignorance and smile. Be yourself,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听听看今天我们另外的一首歌曲，是今年在格莱美当中获过大奖的 The National 带给我们的 Sleep Well Beast 最佳另类音乐专辑，也是很多的欧美音乐前辈们他们特别喜欢的音乐类型啊。来，这里故事我们的节奏驾到了 Raise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Back to sleep, let me try, let me think, let me figure it out. How to get us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we were when we first went out. I'll tell you about it sometime. The time we left. I'll tell you about it sometime. The time we left.Losing parents, losing sense, I don't know what we should do. Became a father when I was still a son. She brings it out in you. I see you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with your wild, wide eyes. I'm filling up a teacup with gin and your secret postcard life. I'll tell you that. 低音浅唱的 The National 带给我们的 Sleep Well Beast， 而下面时间我们会听到今天我们在第二个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歌了，这是我要极力向朋友们推荐的一首在今年的格莱美当中颁奖礼上现场演唱的来自于 U2 的歌曲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唱的是他们心中的美国吗？应该是他们对于美国的一些期待吧。更多的内容我们要关注本期的歌单啊，歌单里边有全部的完整的视频呈现，还有像是 Lady Gaga 的现场演出，特别走心的表演 Janae 跟 Million Reasons。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204获得今天的直播歌单列表。

兴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第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我们在第四小时节目当中要听到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来自于非常就是怎么讲呢，个人来讲非常喜爱的一位电子音乐人制作人，加上是一位 DJ， 来自于德国北部地区的一位非常小众，但是呢却有非常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的这样一位 Stefan Koopman。 他的名字应该是德语来的，所以呢可能我读得不太准啊，还是希望各位朋友们来见谅一下了啊。那未来继续关注一下他的音乐。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听到他一个小时的相关内容。那么斯文库尔曼这位同学，他到底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 minimal 风格的音乐作品，我觉得可能刚刚一开场能够已经听到了，就是非常简单而且很典型的 minimal 风格的音乐作品，古典节奏，没什么旋律，但是它就是一种极简的美学。那昨天跟今天节目里边，我们将要通过 minimal 这样的风格的音乐去感受一下极简美学。5:07，那么耳边的音乐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这样的一种 minimal 的节奏。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斯文库尔曼同学，他呢也是把他在2017年到2018年间所有的一些个比较感兴趣的作品进行一些混音。那耳边的作品叫做 Take it easy， 别着急，就是莫慌啊，莫慌 Visual Minimal Edition。 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Benson Jutton 带给我们的 Helsingbaum， 以及来自于Sachsenberg 带给我们的 Frozen Runner， 当然以及还有跟城市有关的一些听感，城市中的声音、光亮与阴影的一种结合，我们慢慢听下去。想了解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查询歌曲列表。公众号的名字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而在今天下午我们的3:35也会开启点名互动内容，记住哦，是3:35开启点名。那么也欢迎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能够来马上拍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把这样一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里边来就好了。 曲 Rhythmic 节奏驾到。 9:20，能够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一种声音呢？很多人也在抒发着自己的一些想法。老傅说，刚刚一段音乐很像是在森林里边发出的声音，我觉得这样的理解特别上道，越来越能够听懂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了。也刚刚那样一段音乐的名字叫做 Forest Runner， 森林中的奔跑者。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在城市当中的那些个回响，以及光与影的一种结合。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图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参与稍后我们将会在下午的3:35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希望可以通过电波听到你的名字。 We'll be right back.

9:35，没错，节奏驾到，正在我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可以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都已经为您按照顺序列好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 Minimal Techno 这样的一种极简的电子音乐方式。其实有时候呢，音乐完全不用太多的复杂的旋律，有节奏就很好了，正所谓是节奏驾到嘛，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的点名现在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如果你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在学校或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了解到更多的音乐内容。很多网友说，是直接把974照片发过来吗？是的，没有错，我看到了很多的好车、豪车君子好车哈，来，那么下面时间来开始点名了，欢迎一下我们可爱的网友于太阳，在很早就开始发照片来，发过来了好几张，我看到了你的车，也看到了我们的冠维同学，哇，你这是全新的奔驰的 E-Class 吗？好漂亮的内饰以及好漂亮的这个氛围灯啊。还有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书山压力大，你好，欢迎你热情光临，欢迎网友小勇，还有北京栗子张飞帆，还有 QY 以及王同学玉一平，还有呢我们的网友，再来看一下下一篇哈，一到这会儿人特别的多，王同学特别的有心，他正在做这个 3D 建模，这个图形当中会发现，哎，把我们这个 FM97.4 这个字样直接放到一个楼盘的这个模型里边去了，真的是特别厉害。也欢迎一下我网友 XGD， 还有老傅、周宇、王教授，还有 Artwork 荣大少，还有小心没有蜡笔王超，再来看，欢迎一下简单一点星耀小猴、徐国超、吴天玉，还有陌上花开以及红眼泪，欢迎各位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Mina 米娜你好，很久没有来了是不是？再来欢迎一下我们刚刚来到节目当中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名到此先结束，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Minimal Techno 这样的音乐风格，在昨天我们也稍微的了解了一下，那今天继续来听我们来自于德国北部这样的一位 DJ 制作人，叫做斯文库尔曼啊 Sven Kuhlmann 带给我们的作品 Minimal Techno， 他的作品的名称呢叫做 Minimal New Year， 也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的作品。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9:44，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但是有这样的一种声音我们可以清晰辨别出来，那就是在音乐当中的鸟鸣之声。所以呢，今天是2月4号，在这里呢，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要祝各位朋友们能够立春快乐，记得要吃春饼，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春节 The Spring Festival。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没有办法送给朋友更多礼物，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音乐把这样的一种欢乐的心情送给大家就好了。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这4个小时的时间要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此时此刻进行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当然同时呢，每周六周日的凌晨2点到4点还有一次重播，也希望您到时候关注一下我的节目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加入我们的 VIP 听友QQ 群，分享好音乐，了解到获得更多的好音乐内容，可以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 QQ 即可马上扫码加入咯。我在那里边等待朋友们热情光临，和你分享好音乐，交流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精灵一般的鸟声来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 ending song。再次感谢各位听友们、网友们热情的收听，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当然也需要您稍后继续关注下面的战马能量音乐。我们下周六中午12点再见了。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